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晚我们会介绍的这部作品就好像识魔法一样，令到作者在短短五年之间由接受政府的援助的单亲妈妈摇身一变就变成为英国最畅销的作家，也都是因为这部作品而变为富翁。 是啊，好多人都想问的下就 J.K. Rowling 罗琳究竟佢施咗一个咩魔法俾咁多嘅读者呢？讲緊呢就係哈利波特系列。其实遇见文学呢个节目呢都会讲好多唔同类型嘅书啦、有时会讲一啲比较大家少留意到嘅作家嘅名嘅书啦，亦都有可能係文学性好强嘅，亦都有好流行嘅。咁我諗以一个流行或者係销量嘅程度呢，我諗哈利波特都数一数二、虽然佢未必够小王子咁犀利啦，但係以计翻嗰个时间嚟讲咧，的确系数一数二嘅。我哋之前做过点书嘅环节啦，咁点书环节完咗啦，咁但系原来嗰个点书环节其实又继续紧，即系我哋久唔久都会听到啲听众啊，会建议我唔可以讲咩书啊？呢一本书咧就唔系听众建议嘅，呢本书就系李秋婷建议嘅。咁啊，不如秋婷你讲下先啦，点解你会谂到话喺节目里边？不如我哋讲下《哈利波特》咁咧？ 因为呢一部电影咧，当年上映嘅时候咧，其实系深深咁吸引住我啦，亦都我觉得哇，可以将我以前细个谂嘅嘢咧变成为真一样咧，我觉得嗰个震撼性好大。我亦都系因为做遇见文学先至去攞翻本书嚟睇嘅， 即系你细个嘅时候有谂过哈利波特里边嘅情节嘅事， 有啊，幅画识喐啊，入边啲人咧又唔见咗啊，行咗去啊。 咁你应该早啲写出嚟嘛？咁你就系首富。 哎呀，就系迟咗啦， 唔紧要嘅。哈利波特出现咗之后咧，我亦都有留意到好多讲关于 bestseller 嘅书啊、或者系点样写出畅销书啊，好多都转咗个方向，就系话教人写儿童文学啊，或者系魔幻嘅儿童文学。其实哈利波特系有好多好多嘅粉丝啦，或者系佢由初出版到而家都十几二十年啦，差唔多吓。喺呢段时间里边，亦都有好多人去讨论，甚至乎成为学术文化研究嘅课题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喺遇见文学里边咧，我哋试下都秉承我哋呢个细读嘅宗旨啦，只系集中讲第一册《哈利波特》，系亦都系最早嘅第一本啦，就系《神秘的魔法石》。由呢一本书里边嘅形象啊、情节啊，吓我哋去了解一下。除咗讲翻呢本书嘅内容之外咧，其实嗰个内容我谂真系好耳熟能详啦，即系大家喺电影同埋小说都会睇过啦。咁但系亦都可以抽身去谂一谂，其实我哋点解会喜欢一个故事，或者点解一个故事会疯魔咁多人，佢中间嘅元素系啲乜嘢咧？咁我觉得都可以讲下大家睇嘅时候嘅体验咯。 呢本《哈利波特》咧，当初出版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对象年龄层咧系一啲九岁至十零岁嘅朋友，但系到最后咧买书嘅咧，可能都唔净止系呢一班朋友，甚至乎佢哋嗰啲家长，即系可能系再大啲年纪嘅朋友，即系嗰个年龄层咧系可以好阔嘅。究竟呢个故事有啲咩魔力可以吸引到咁多嘅人咧？ 好夸张噶！我记得嗰阵时即系啱啱出嘅时候咧，好快已经有出版社话要出一个大人睇嘅版本嘅封面，即系话啲内容一样嘅。咁但系咧，因为啲大人显示咧，成日要搭地铁啊，喺即系伦敦搭地铁嘅时候，我要拎住本写住咁得意嘅 Harry Potter 嘅书咧，有啲尴尬。但我又想追睇，可唔可以出个封面令我哋冇咁尴尬？咁喺嗰个新闻睇到嘅时候咧，我就开始觉得啊，呢个真系好有意思嘅现象吓，即系话明明我哋觉得由佢嘅封面啊、故事嘅设计，都系讲一个叫哈利波特嘅男孩点样进入呢个魔法学校，咁同埋喺魔法世界里边去面对好多嘅挑战啦嘅故事，点会令到一众嘅上班族啊，或者系佢哋啲细路仔嘅父母啊吓，去咁沉迷咧？其实咧，我谂我识嘅朋友之中话， 真係好沉迷哈利波特咧，又唔係咁多嚇。即係畢竟我嘅年紀都唔係一個拎住魔法棒嘅，即係話幻想嘅年紀啦。但係當時嗰個書出嚟之後咧，真係有好多呢啲嘅新聞啦。咁從我嘅工作嘅環境裏邊，其實比較多人去討論下文學性啦，即係話從文學嘅角度去睇呢本書啦，亦都會從一個現象嘅角度，即係話我哋嘅工作其實其中一樣嘢都希望多啲人睇書啦。咁難得有一本書有幾千萬嘅讀者嚇，咁我都想去了解一下啦。關於呢本書咧，其實好多嘅文學教授咧都係想討論過嘅。咁其中應該最出名嘅就係一位叫 Harold Bloom 嘅耶魯大學嘅英文系嘅教授。咁佢就写过一篇文章，译翻到中文个题目咧，就叫做3500万嘅买书人都可以错了吗？然之后佢就答问 ：Yes， 是的。难道有3500万嘅读者都错了吗？就问咗一个好尖锐问题。而且佢讲呢一个嘅3500万咧，系讲紧系2000年嘅7月嘅时候嘅数字啦。即系而家哈利波特嘅读者或者买书量咧，当然唔止3500万啦。咁但系即系令我哋谂下，究竟哈利波特佢系唔系一个儿童文学嘅经典、少年文学嘅经典，或者系因为咁多细路仔或者系读者去睇哈利波特嘅时候，曾经好兴奋过嘅，即系话啊，大家而家中意翻睇书咯，吓、或者甚至乎中意睇文学咯，究竟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咁我就想唔好先从一啲好硬性嘅，即系话文学结构啊、语言啊去分析啦。咁我而家手上拎住嘅都系一个中译本咁样。咁但系就从一个好自然嘅阅读嘅角度，即系去问翻先啦。即系其实秋婷，你头先都讲过，你细个谂过啲嘢，譬如幅画会识讲嘢啊。咁但系你细个有冇谂过自己会拥有魔法嘅咧？ 冇啊， 吓冇呢样嘢， 好实际啊！我已经知道， 从来都冇谂过。咁可能你嘅生活咧，所有嘢都好丰足啊，即系冇乜嘢需要额外嘅魔法帮你。但系我自己睇哈利波特嘅时候咧，老实讲，我都唔算系一个哈利波特嘅迷啦。咁但系当我睇第一册嘅《神秘的魔法石》呢一本书嘅时候咧，我都几代入哈利波特嗰个情况嘅。咁因为 Harry Potter 咧，佢就系生活喺佢阿姨同姨丈嘅屋企嘅。咁呢个阿姨同姨丈咧吓，德斯礼先生太太咧，对呢个哈利波特唔系几好啊吓，就俾佢瞓呢个楼梯底嘅储物室。咁后来呢个楼梯底储物室成为咗一个景点，好多人都话特登去揾翻英国嗰啲屋嘅楼梯底嚟住吓，体验 Harry Potter 嘅生活。咁然后咧呢、這个阿姨同姨丈对佢好差啦，最大嘅痛苦咧嘅对比咧就系阿姨同姨丈咧有个仔嘅，咁呢个仔咧得到父母嘅好多宠爱啦，就好多好多嘅礼物啦，平时啊要乜有乜咁样，咁但系相形见绝嘅咧就系哈利波特咧吓乜嘢都冇啦，甚至乎佢最夸张就系啲校服都系搵啲好污糟嘅衫再染成灰色咁样啦，系睇落似校服咪得咯，俾佢着，咁但系另外阿姨个亲生仔咧就乜都有，咁而喺呢一种嘅开头咧，我觉得其实几容易，你唔好话细路仔啦，就算一个成年嘅读者咧，都会几容易代入嘅吓，就系、是、好似话狄更斯嗰啲苦海孤初啊，或者系细细个好凄凉嘅故事咧，都会令人同情啦。咁甚至乎会谂起自己细个嘅时候，想有啲嘢得唔到啊，或者有时总会有啲经验吓，如果屋企有兄弟姊妹吓，觉得父母偏心嘅时候咧，自己都会谂啊，如果我有魔法嘅话，就可以改变呢个世界，或者系同人哋嗌交嘅。嘅时候话我有魔法，我识飞上天啊，或者搞到啲嘢飞起晒吓吓你都好啊，咁样都会有呢一个咁嘅心理准备。然之后咧，哈利波特咧就突然间收到一封信，咁呢封信咧其实就系一个邀请信嚟嘅，就系、是、邀请佢去魔法学校入学啦，开始揭开身世之谜。我谂呢个就系第二个击中好多人去喜欢呢个故事嘅要点啦吓，就系话诶，原来我哋而家营营役役喺度生活嘅世界之外。仲有另外一个魔法世界嘅，咁嗰个唔正常嘅魔法世界咧，罗琳用一个好有点艳嘅气氛嘅能力啦，去描写啦，就系、是、话大家都喺度窃窃私语吓，突然间有一日咧，就好似好多人好奇怪啊，着住啲斗篷啊咁样，同埋好似分享紧一个秘密。咁原来咧嗰日咧喺魔法界里边咧，好人战胜咗坏人。虽然呢个好人咧好可惜，就系一对夫妇咧身亡，咁但系咧佢哋咧留咗个仔喺人间，大家。 都好开心啦。咁嗰个仔究竟系边个咧？聪明嘅读者睇到呢度咧，当然会知道就系 Harry Potter 啦。咁你就会发现之前嗰个弱小啦、备受欺凌嘅住喺楼梯底嘅男仔，原来佢喺另一个魔法世界里边咧，系一个万众期待佢回归嘅人啊。咁如果你有翻咁上下代入嘅心态咧，你又会好想系咁啦吓，又系人有时有啲唔开心嘅经历，谂下可能喺另一个世界嘅人啦吓，即系当我如珠如宝噶，或者系喺呢个世界我生活得唔满意，但系咧其实我嘅身世咧系不知几咁尊贵啊。所以我谂《哈利波特》嘅第二个击中好多一般人嘅故事设计就系呢一点啦。当然佢有好多嘅细节嘅，即系譬如话嗰个邀请信点样个阿姨同姨丈千方百计去拦截佢啦，搬屋咁样啦，希望佢收唔到信啦。咁但系呢啲信始终好似雪花咁样飞入嚟，命运最后都令佢收到。咁而且咧就会入呢个魔法学校啦，仲有一个非常之好嘅 messenger 系一个送信人咧，就系去迎接佢啦。咁啊魔法学校之前咧又要买好多开学嘅嘢，咁呢个令人几开心嘅，连我自己睇都会觉得几吸引嘅，就系啲中意买嘢嘅。见到啲清单啊，新学年开始买咩文具啊、魔法棒啊，最开心嘅就系话哈利波特就话：，我冇钱噶，因为佢谂住由细到大一贫如洗咁样寄人篱下。咁但系接佢去魔法校嘅人就话：，你以为你父母真系就咁走咗，一啲嘢都冇留低俾你咩？咁然之后就话：，就系有呢个魔法银行咧，有一笔好大嘅财产留低咗俾佢，咁所以佢完全唔需要担心啦。喺魔法校佢拥有嘅嘢都系最好。咁呢一段佢发现自己嘅身世啦，然之后一个天渊之别吓，同呢一个所谓正常嘅人间里边嘅哈利波特嘅好悲惨嘅生活咧，完全180度嘅扭转咧，睇得人好开心嘅。咁我知道秋婷你自己都好喜欢吓，即系嗰个去魔法银行攞遗产嗰一段咯，系嘛？ 系啊，因为你随意喺呢一幅墙度敲几下，突然间咧就去咗另外一个世界。 点解吓会喺幅墙度敲几下，开咗呢个银行夹万就会令你秋婷咁开心呢？我哋不如嚟听听呢个片段先啦，翻嚟继续讲《哈利波特》。 他用雨伞尖往墙上轻轻敲了三下，他又敲又拍的那块砖头开始抖动，其实应该说是蠕动才对。在他的中心位置出现了一个小洞，洞口越变越大，没过多久，他们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宽大的足以让海格穿越的拱道，通向一条蜿蜒向前直到看不见的原石路。 欢迎， 海格说， 欢迎来到邪国行。 他裂开嘴巴对满脸惊讶的哈利露出微笑。两人踏进拱道，哈利连忙侧过头一看，拱道迅速缩小，还原成坚硬的墙壁，阳光把附近商店前的一堆大斧照得闪闪发亮，门前的招牌上写着斧、各种尺寸、铜、黄铜、白蜡、银、自动搅拌、可折叠。 没错，你得买一个， 海格说， 不过我们要先去把你的钱提出来才行。 哈利恨不得能多长四双眼睛，他左顾右盼，尽可能不要漏掉任何有趣的画面。商店、店门前的物品、正在购物的人，一个站在药店前的伴女人，在他们经过时摇着头说： 龙肝一安士卖16西可，他们真是疯了。 从路边一家黑漆漆的商店里，传出一种低沉柔和的呜呜声。门前的招牌上写着伊赖猫头鹰商场、灰林枭、明角枭、草枭、鹤枭、雪枭。几个年纪跟哈利差不多大的男孩把鼻子紧贴在一扇摆满扫帚的橱窗前。 你看， 哈利听到其中一个人说， 那是最新型的光轮2000最高速。 还有卖长袍的店，卖望远镜和一些哈利从没见过古怪银器的商店，橱窗里摆满了一缕缕蝙蝠的皮状和鳗鱼眼珠，堆成小山的符咒书、羽毛笔和羊皮纸卷、药瓶、月球仪。 武灵阁到了， 海格说。 听过有 J.K. 罗琳的作品《哈利波特的神秘的魔法石》的一个选段。这个选段里面哈利和这个海格就去这个古灵阁那里，去他的银行那里拿回一些他爸爸妈妈遗留给他的遗产。 嗯，这个拿遗产的过程，李秋婷你就很喜欢那个好像揿密码的过程，是就是用把遮去敲个墙，就打开这个宝库。但是这个其实亦都可以联系到哈利波特这本书，我们从想象力这个角度去讨论一下，它究竟是不是很有想象力呢，这个问题。譬如刚才大家听过的那段，或者是大家甚至乎看过哈利波特的系列里面任何一出的电影，都应该会同意里面有很多有想象力的地方。譬如说画里面的人物会讲嘢啊，或者是 隐形的斗篷啊。 隐形的斗篷啊，大家很想要的一些的神仙的物品啊。又或者是在魔法学校里面的很精彩刺激，在第一集的电影里面都成为了一个高潮的，即是这个 灰地奇的比赛啊。 是啦，灰地奇的比赛，就骑住扫把去玩一个好像 rugby 咁样嘅运动啦。大家觉得就好似打开咗一个奇幻嘅世界咁样。咁但我头先讲嘅嗰位 Harry Bloom 嘅，即係呢位耶鲁大学嘅教授呢，正正係由想象力呢个角度去出发，就去質問返我哋究竟乜嘢叫做有想象力呢。而哈利波特里面嘅所谓好有想象力嘅场面，同我哋日常嘅形形日日嘅世界係咪真係咁唔同呢？咁佢就先开始讲呢，罗琳呢就喺哈利波特嘅小说里面呢呈现咗两个英国㗎。咁就一个呢就係普通沉闷嘅日常生活嘅英国，一个呢就係魔幻嘅奇特嘅英国。咁而呢个英国呢冇阶级之分嘅，冇话边个係高边个係低，其实两个都可能係有佢里面嘅阶层。一个所谓正常嘅世界呢就係好自私啦，或者係好冇想象力啦。咁而另外一方呢就係一个魔法师嘅世界呢，当然就好有想象力啦。咁但係 Harry Bloom 呢就会去问啦，佢话其实嗰个所谓魔法嘅世界喺佢眼中呢，其实都好似英国嘅中产阶级嘅人嘅世界啦，同嗰啲所谓嘅 Muggles 麻瓜唔相信魔法或者正常嘅人啦，咁喺哈利波特嘅小说里面呢就叫呢啲人做麻瓜嘅，同麻瓜嘅世界咧，其实唔系真系咁大差别嘅啫，只不过分别就系麻瓜就送啲仔女去一啲正常嘅学校啦，甚至乎英国好出名嘅嗰啲寄宿学校啦，咁样去读书。咁而嗰啲魔法世界嘅父母咧，就送佢哋去 Hogwarts 呢间魔法学校嗰度读书。佢哋玩嘅运动咧，好似系一个榄球嘅变奏，不过咧就系骑住扫把咁玩噶啦。咁而里边有嘅校长嘅权力啊，或者系有一啲老师之间嘅摩擦啊、冲突啊，同学之间有比较好嘅朋友，亦都有一啲系比较会欺凌人嘅朋友，喺魔法学校里边咧，其实系一样嘅、哦。咁所以呢位嘅 Harry Bloom 咧，佢认为其实哈利波特系咪真系咁有想象力咧？佢自己觉得就系、是、其实系好闷嘅吓，就系、是、一个正常嘅英国细路仔都会有嘅，都系玩下运动啦，讲下啲食物啦，佢嘅学校生活就完结啦。佢话连咧，即系大家感情嘅方面啊，校园类型嘅文学好多嘅呢一种嘅感情线咧，都欠奉嘅。咁所以佢就话，究竟系咪真系咁有想象力咧？咁佢就提出咗一个疑问咯。 咁我谂听到呢度，可能啲哈利迷咧已经话想删机咗，会唔会？ 咁又唔会嘅，咁因为呢我觉得删机都无补于事，因为呢删咗机之后我哋咪少咗一个人同你分享哈利波特嘅现象嘅一个机会囉。因为我觉得 Harry Bloom 其实都好难得㗎、即係佢作为一个耶鲁大学嘅英文系教授呢，佢话佢自己挨咗呢个三百几页嘅第一册之后先会写呢一个书评。即係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去透视我哋其实系被乜嘢故事或者乜嘢元素去打动嘅呢，都系一个了解自己嘅机会。好像我刚才所讲话，人都是希望有一些超越自己的能力啦、或者是人都是希望在正常的生活世界里面有一个想象的世界啦。但是在这个想象世界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就会跟你正常的生活呢会有一些联系这样。所以其实讲来讲去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公式咁样，就是说哈利波特点解可以令到咁多人咁喜爱呢，其实佢就是有一个能力去囊括最大嘅数量嘅读者，然后令佢哋有共鸣。嗰、那个共鸣未必系一个超越晒一般人冇人明白嘅共鸣，而系最多人都 大致上佢會明白嘅共鳴。咁、然後就再各取所需啦，即係大家就呢個魔法學校裏面延伸出嚟嘅各種產物又好啊，或者係故事啊，或者係細節啦，發揮自己嘅幻想啦。咁但係我基本上都同意頭先 Harry Bloom 講到嘅，就話我哋再去諗下乜嘢係想像力咧。咁我自己諗，我一路都好喜歡嘅幾個兒童文學嘅、即係細個會睇嘅，譬如話《愛麗絲夢遊仙境》啦，或者《The Wind and the Willows》嚇呢一種啲動物會講嘢，然後令你好似平時見到條河冇乜特別啊，原來河裏面有另一個世界嘅喎。咁或者係《愛麗絲夢遊仙境》就更加突出嘅一個，就係佢係有好多無聊嘅説話啦，譬如話 Alice 去到嗰個世界裏面要答好多謎語啊，好多唔關事嘅相關語啊。咁其實無聊咧係細路仔我覺得最有想像力嘅地方嚟嘅。咁反而如果我哋去睇一個盛載住好多相似嘅形式嘅故事啦，譬如頭先講嘅魔法學校，可能同真嘅學校差唔多；魔法銀行可能同真嘅銀行要輸入密碼都差唔多咁樣嘅時候咧，係咪一種最大嘅釋放咧？我自己都唔敢講。咁、但係即係你可以從一啲嘅角度去睇，就話佢嘅釋放未必係我哋想象中咁大嚇，或者係咁大嘅差異咯。有 咁，我覺得哈利波特佢已經過咗即係佢最高峰，即係最多人去談論佢嘅時間啦。因為始終都出版咗一段日子。 你咁講係會另一個熄機嘅時刻， 而家係可以冷靜去討論嘅一個時間。咁我都覺得你頭先提出嘅嗰啲問題，話想像力嘅問題，咁我又覺得係嘅。隱形斗篷可能唔係佢創嘅喎，根本上已經有好多人都討論過。譬如嗰個掃把，咁可以飛天嘅掃把，好多卡通或者作品都有出現過。咁但係我非常之欣賞佢一個地方，佢就可以建構一個咁樣嘅世界，入邊有咁多嘅人物，咁多嘅事情發生。我欣賞阿羅琳噶， 係啊，我都覺得即係羅琳佢最令我哋打動嘅，我自己覺得啦嚇，未必係佢嘅想像力咯，所以而係佢嗰個堅毅嘅精神。我諗成日去想像一個作家去寫嘅時候係點咧？我以前去過蘇格蘭愛丁堡嘅時候，咁好多啲人話羅琳住過嘅酒店啊，或者去過嘅餐廳已經成為地標。咁嘅時候我諗翻呢個經歷咧，我都覺得即係話一個人喺蘇格蘭，其實佢用好多嘅人名啊、地名都有呢啲地方色彩嘅，即係孜孜不倦咁去將佢建立咗一個嘅魔法世界越起越龐大嘅話咧，的確係一種好勵志嘅味道喺度嘅。咁但係始終都係翻去兒童文學嗰個問題咧，就係我自己覺得想像力應該係無聊一啲嘅咯，或者係我未必可以記到咁多建構出嚟嘅魔法世界嘅嘢啦。又或者我對於嗰啲魔法究竟點樣學到咧？其實我希望佢係複雜啲，即係譬如話嗰啲咒語啊，我以為會係再複雜一啲啦。咁但係點知好魔法學校好似最重要都係打嗰場比賽啦，即係睇下 Gryffindor 今次又攞到幾多分啊咁。咁我覺得好似一般嘅足球賽咁樣咧，未必可以令我係完全去進入嗰個魔法學校嘅世界咯。 咁有人提出咧 ，Harry Potter 嘅呢一部神秘的魔法石嘅作品咧，個主題咧就係同死亡有關，咁係關於一個點樣面對同埋接受死亡嘅故事。我唔知道你睇完呢本 Harry Potter 之後，又睇出一個咩主題，係咪同呢個主題又差唔多咧？ 呢個其實係羅琳自己都係咁樣講嘅，即係佢認為伏地魔佢一路係希望去抵抗死亡。咁我覺得佢幾好喎，講得即係話將伏地魔呢個本來好似係壞人嘅角色，咁佢好似有一個更加崇高嘅使命嚇，就係話我哋每個人心裏面都想對抗嘅一個終結啊死亡，可以係咁樣去理解嘅，或者係你會諗到，就算你入咗魔法學校或者喺魔法世界。其實都難逃一死嘅嚇，即係魔法師都會死，正如哈利嘅爸爸媽媽咁一開場就係陣亡咗咁樣，可以有一啲哀傷同埋重量喺裏面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反而就係對於生前嘅世界會比較感興趣啦。我睇小說嘅時候，我就會對於個人物，我係好希望每個人物，就算嗰啲配角佢都會有佢重要嘅作用。咁但係雖然我話開始嘅時候睇哈利波特覺得 好爽啊，即係話佢嗰啲對佢好差嘅阿姨啊、姨丈啊、罪有應得啊，咁同埋佢哋咧就唔相信魔法世界或者抗拒魔法世界，好似得到一啲嘅懲罰。但係始終我覺得咧，其實呢啲人物佢都有佢沉重嘅一面㗎。你估做一個普通世界嘅人好容易咩？係嘛？咁而佢無端端要接收細妹啦嘅一個仔，而且唔知會唔會惹嚟嚇呢個魔法世界嘅好多追捕啊或者復仇啊。咁我覺得佢都有佢自己嘅諗法㗎，即係唔可以話呢個醫好自私咯嚇。雖然佢即係太偏心，自個仔亦都有啲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要講一啲比較沉重嘅課題或者人性嘅課題咧，我反而關心嗰個正常人嘅世界同魔法世界之間嘅關係咧，係多過魔法世界裏邊伏地魔點樣去面對死亡咯嚇。因為我哋生存嘅世界都未搞好嘅時候咧，死亡嘅世界佢點樣面對咧，就係每個人心目中都可以隨意咁樣去想像話呢個面對死亡嘅方法。 似乎哈利波特咧遇到一個比伏地魔更加高明嘅對手，真係好 慘啊！即係話將我做俾到伏地魔，我諗都算係至高榮譽。 唔係，你睇到一啲可能我哋呢啲普通嘅讀者睇唔到嘅嘢嘛？ 反而我就係用一個好普通嘅讀者嘅角度去睇哈利波特嘅啫，即係我係盡量將自己翻去九歲至十一歲嘅時候。如果我好想學魔法，我想間學校係點樣嘅咧？我欣賞佢裏邊有好多好細緻嘅，正如頭先秋婷所講，即係話譬如魔法銀行嘅想像啊，魔法學校入學嘅時候嘅準備啊， 九又四分三月台啦， 九又四分三月台啦，或者係貓頭鷹作伴啊，即係佢呢啲嘅細節咧，都會令小朋友或者係呢啲比較年青嘅讀者咧，可以代入同埋感覺到係有一種唔寂寞啊，有支持嘅感覺嘅。咁但係佢可唔可以延續落嚟，令到我哋所有一代人都覺得有想像力嘅世界就係咁樣咧？我覺得仲有好多其他可能性嘅。 咁如果想驗證一下黃念恩講嘅說話嘅話咧，不妨去借呢本《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嚟睇下啦。咁啊，其實呢本書咧出現之前或者之後都好，都有人提過就係話，而家嘅年輕人都唔係好閱讀啦。咁但係如果間唔中都出現一啲咁流行嘅文學，咁多人睇嘅，我覺得多咗人睇書都唔錯啊。縱然佢可能唔係一種持續嘅現象都好。 我聽過人就話學英文好好嘅，因為哈利波特佢原文嗰個英文嘅表達能力嘅清晰啦，同埋節奏嘅明快咧係非常之好嘅。我自己睇中譯本嘅時候，我都係被嗰啲譯名嚇比較就有啲難度啦，會 灰地奇啊， 係啦，會棘住咗少少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我哋嘅人類社會裏面嘅讀者裏面喺呢個時代下，曾經因為有呢個魔法為主題嘅小說嚇風行一時咧，我覺得都好過冇嘅嚇，即係話好過成日都係某一啲講錢啊，或者係教你點樣賺錢嘅書嚇，即係先至係暢銷書。咁一本魔法嘅書咧，都係個唔錯嘅選擇嚟嘅。 咁如果好似我咁睇完呢個中文版之後，唔係喎，聽完黃念恩講話可以學英文喎，咁啊不妨都揾本英文版嚟睇一下啦。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日晚嘅八點半再同大家預見文學。 好，拜拜。 預見文學，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